就在两天前呢，北京市老龄办编制发布了北京市2014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的报告，上面就披露了北京老龄化状况的最新的